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哼，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。妈呀！ 等死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第131集。江晨接过来看了看，听风景行聊起昨晚的经过。等大概听完，狗剩他们也到了，一行人便离开仓库去找贝尔，见他依然在昏迷。江晨试着和他对话，发现没用，又试着和金丝雀对话，见他凑过来把血喝了，只见他身上闪出微光，迅速化出人形，是一位温柔阳光型的美男子，微卷的头发看着特别软。炸子不由得啧啧道： 小奶狗，我喜欢。 小奶狗的迪斯感激地对他们道了谢，然后便冲到床前想打贝尔一顿，但到底是好脾气的人，还是忍住了。江晨这边自动问道： 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啊？ 迪斯便为他们讲了讲他这个视角的故事。他2年前曾路过荒漠，惊鸿一瞥，可还没等他正式和大小姐认识，就遇见了月辉的人。他千辛万苦逃出来，飞到魂鹰庄园想看大小姐一眼，却见她失去了父母。他也经历过这种痛苦，知道有多难，便每天为她唱歌，想办法逗她开心。大小姐的身体渐渐痊愈，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好。他想去找解救的办法，又怕大小姐在他走后会伤心，一直犹豫不决。后来有一天，他听见老管家要对大小姐下手，并要抓住她折磨，诱发大小姐犯病，便想跑去通知大小姐，结果在半路遇见了贝尔，贝尔不明所以就带着他跑了。再后来他们被追杀，贝尔想独自引开那些人，怕他跟着，强行把他封进了雕像里。 啊，确实挺缺心眼的，万一没人挖他，他会不会就死了呀？ 我只注意到了一见钟情，小奶狗和女王策划挺会的呀。 迪斯看着贝尔， 他是为了救我而受的伤，我得救他。 任务条刷新，为贝尔治伤，这个挺容易的，就是去外面找个药师，再帮着药师做些琐事，用了大概半个小时，成功把人请了回来。药师一到，贝尔便被救醒了，他们出发上路，一起去找大小姐。周六，游戏里的人多，荒漠的人更多，因为他们知道两位大佬要做剧情，此刻有眼尖的看见他们，急忙发送报道： 来了，他们带着 NPC 来了。 那个金发的小哥哥，给我个特写。 给你截图。 这就是大小姐的金丝雀啊，羡慕。 刚上线，我马上到。 另外一个 NPC 是谁啊？哪个是金丝雀啊？ 肯定是金发小哥哥。 你们进得去吗？ 进去是副本，根本看不见他们的影子。 万众瞩目的一行人这时已经进了庄园，他们是接了任务走的，这次回来过的便是剧情线，不需要打副本。几人来到大小姐的卧室，见她根本不在，便找庄园里的 NPC 对话。女佣轻轻叹气： 你们走后没多久，管家就托人带了一封信，说是太迟了，石像里的迪斯已经死了。 这也太恶毒了。 女佣轻轻叹气。 几人不用想都知道，老管家是想先刺激一轮，等抓到鸟再刺激几轮。大小姐那么好看的人，亏她也下得去手。 不是，咱们一直是在一起的，她咋传得进呢？ 上厕所什么的吧， NPC 想传就能传呗，你看那几个枪鸟的不也一样？ 哎呦喂，真缺德。 几人说着，见迪斯直奔后院，便跟了过去。见白色牢笼前也站着几个 NPC， 个个忧心忡忡，说是大小姐进去就没出来，拒绝任何人探望。她小时候在笼子里关了四年，这既是她的心理阴影，也是她下意识觉得安全的地方。她的至亲所爱全部离她而去，她一直都是一个人，所以进去她就没事了，进去她就不会受伤了，那本就是她应该待的地方。迪斯急得不行，想往里进，却被外面的 NPC 拦住了。江晨几人试着帮忙，发现没用，只能看着迪斯去和他们解释，取得他们的信任，这才跑了下去。结果不出十分钟，他就又回来了，原因是大小姐犯病了，不想和任何人交流。 我会永远陪着她，等她慢慢痊愈。这次真是谢谢你们了，我们一辈子都会记得你们的恩情，有缘再见。 哦，这就是要结局了？ 几人心想，觉得有点不满意。方景行思考一下，把从老管家身上搜到的解咒纸条递给了他。迪斯还没接，法咒行家贝尔就接了过去。 他身上是不是有咒？ 江晨看他一眼，把他那三本法咒书也给了他，看着他们忙活说道， 这次没给我选项。 可能不是每个剧情都有选项，你看这次也不用找药材啊。 江晨点点头。方景行见 NPC 要去给大小姐解咒，便知道这次又能打出完美结局。想一想最近这两次全得益于某位封印师的脾气，林怀那个或许是他带入了自己，见林怀不能苏醒，便想努力一把去找占卜师，恰好抓到了人群中的小作精。而后面两个就全是因为不惯 NPC 的臭毛病，一是弄死贾村长，一是弄死老管家。他不禁笑了一声，江晨看向他， 笑什么？ 没什么，他们出来了。 江晨又往了过去，见迪斯和贝尔回来了，说是大小姐的咒解了，但双重人格也是真的存在，他依然不乐意出来。迪斯沉默一会儿，站在门口轻轻为他哼起了歌，歌声悠扬而温柔，仿佛能唱到人的心底。片刻后，背景音乐也换成了这首曲子，周围静极了，微风轻轻吹着，像一场轻柔的梦境。场景做了特效，他们能看见景物的轻微变化，猜测是时间的流逝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